舞台总是可以让无形的爱变成一种状态，那些过程，那些眼泪，那些一起度过的日子，只要变成了故事，那就永远不会消失了。就这样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地掉几滴眼泪，好像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其实我也和大家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努力的生存，努力的想让自己活得漂亮，让我开心的一次次用生命的为你们声嘶力竭。比较幸福的是，每当我觉得累了，我知道在我的身边总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为我撑起一片美丽的天堂。我很喜欢看着你们的手挥舞着我们的节奏，在需要力量的时候跟着我一起直向天空。他们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张惠妹，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歌之所以有动人的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巨星降临，阿妹张惠妹2016年平行宇宙版姐妹。什么叫平行宇宙版啊？ 就可能当年有姐妹，现在又有姐妹了，他们在一个平行宇宙、一起姐妹一起开 party 了。 今天呢是12月13号，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怎么样？你是需要这一张是不是？ 对啊。 好哦。 欢迎来到今天12月13号的青春点点点。那么今天呢，我们总算有生日寿星了。今天的生日寿星呢是他叫什么啊？ 태우군哦，태우군，这重音在哪？ 对啊，怎么念啊？ 태우군，태우군，就只能这样子啊！嗨嗨， 还是我们可以念一个小时。 태우군，马克玛丽，我是12月13号生日，潜水好久了。然后今天生日呢，我想要听你好吗，或是大龄女子都可以，谢谢你。 送你大龄女子。 还有 CCW 恰千物，他说马克玛丽，我叫做阿物，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用很 man 的口气祝我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最后呢，谢谢你们，谢谢青春点点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超棒的， 超棒的。那我们现在就送上生日寿星、生日愿望大龄女子彭佳慧。如果呢你是12月份的生日寿星，在2016年最后，你希望打开一开始听到青春点点一天的一开始， 但是两个礼拜就要过年嘞。 对啊， 嗯， 就过新年了。 恐怖， 今年跨年你要干嘛？ 没干嘛。 欸，你不是有说要去一个哪里玩 啊？就不行啊，啊，房间都满了，我又不像你这么懂得规划，以前都不会规划，因为现在又很会规划哦，真的是很奇怪。 不是啊，欸，你要想七年难得一次跨年，欸， 我好像很蛮晚才想 说，意识到这件 事，才想说哦，好像真的要跨年。 嗯，好，所以现在如果你想要去 你想要订一些房间是不可能有的啦。 对，你要订一些厉害的地方，好房间不行，但你可以野外跨，野外是可以的。 野外在哪边跨？ 就你带你的睡袋，然后睡在野外，睡在路边。 欸，我觉得你象山可以晚上睡觉吗？ 你敢的话就可以吧。 不会有人驱赶吗？ 哦，也是有可能，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 但是我保证你那一天象山也是很多人，因为可能要很多人在上面 看 烟火，你在那边也睡不到好觉的。 对啊，怎么可以去象山？你要去就是要追求一些就是很穷乡僻壤，像是五谷的什么产业道路，啊， 五谷人都站出来咯。 我说产业道路，欸， 谁要睡在产业道路旁边啊？ 那很酷，欸，难得一次的 体验。你本人是去过五谷产业道路吗？你只是觉得五谷产业道路念起来 有 点酷而已吧。 我觉得如果你不想去五谷的话，你可以去七堵或八堵也是可以的。 暖暖基隆哦。 对对对，都可以的。好，希望大家呢，如果生日寿星12月份生日寿星，你要在一天的一开始听到马克玛丽祝你生日快乐的话，欢迎你可以上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在我们的网志区当中留下你自己寿星本人的生日愿望，还有你的什么，你的生日就可以了。 眼睛仿佛起了雾，也许只是镜片模糊，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另一个人体贴照顾，或那一种交流相处和 的爱情显得生疏，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欲却未顾，不由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他还在等，能不能被在乎？女人啊，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做主。想想未来。 亲着我的水，我就是红红，作红的红红。那热天风吹，有热情温柔的滋味。我生做大班，有我的浪漫，在棉被顶看到我印满满的风帆。咱不是青粉，你嘛捌慢过。你也有在我身躯丢伫咧，你想找安怎一个两字？简单一个两字，咱熟悉着这么久，你不捌对我问起。 当作我是歹子，当作我拢无伫。今嘛你伫都市，今嘛才来问起，是看袂起的过去，咱同款的过去。我是爽爽啊水，你嘛有着一味，心情就爱放晴，目睭就爱看你。有一天想起我，你目屎淋淋滴。我是第五届，五届的丁阿花，有这多人根本不知着我的名。我是的六届，六届的丁阿花，不管时代改变，我嘛伫咧开花。我是第五届，五届的丁阿花，我就伫你身边，你熟悉的土地，我用大海，大海的心交陪。是做花大，我是丁阿花。 这是咱的台湾歌。这是咱的丁阿辉，丁阿辉不是丁子花，误解的力量更巨大。伍佰 and China Blue 最新全台语创作专辑《丁子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全能实力新偶像杨成军，暖心深情主打藏不住。 我对你的感觉藏也藏不住，被偷来的幸福。 杨成军首张个人专辑藏不住，暖心预购中，12月16日正式发行。艾贝克斯， 我们是 NBE 自由引力。 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继郑浩璇， hey, 然后刘明湘之后， hey, 又有一组人马，就是 不怕死的，每天都要来这样子。 对，就是永远只有菜鸟才要做这样的事情。半夜这个礼拜呢，都会有个团体来探青春点点点的班，他们是 NBE 自由引力。 Hello, Hello, 大家好。 Hi. 我们是菜鸟 NBE 自由引力。我是主唱黎轩。 我是吉他手红叶。 我是贝斯手瑞泽。 我是鼓手小头。 说到菜鸟，然后就看到你们的文案介绍，那除了主唱黎轩之后，我就在那边看看说，哦，就是那个，嗯，我看一下哦， 迪安娜的鼓手哦，迪安娜的贝斯手，哎，迪安啊，不是迪安娜， 为什么会有迪安娜？ 这个 演化过程要分享一下吗？还是这是个黑历史就不想讲了？我们也可以直接不讲的哦。 哦，有一点黑，反正就是对，迪安娜有五个人啦，所以照片上怎么看都是四个人，所以 对 我们 就知道很黑了， 不好说 ，反正过去让它过去，这样 没错。 那自由引力就来分享一下所有的新团新朋友来，第一个基本就 是，可是我很想知道哎， 你可以私底下聊，就有时候不能公开在台面上。 哦，如果我们可以。对，私讯，我们开个小视窗这样， 或是有小本本之类的。 对对对，可以传递啦，纸条啊，因为对， 所以大家可以去那个自由引力的粉丝团，然后私讯说，哎，刚刚那个说那个迪安娜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你们粉丝团现在每个人都会经营吗？ 没错，每个人都会回话。 OK， 好好好。 然后开始播迪安娜假面。欸，为什么你知道？好，那 我要崩溃了，拜拜。 那自由引力你们怎么凑在一起的呢？现在四个人，谁 主讲？让你主讲好了，因为你比较会讲话。 他们的鼓手 这样子啊，对，就是因为上一个团嘛，对，那个名字迪安娜，之前我们是一个团体，然后这三位是大学同学， 哪三位？ 就除了我之外的这鼓手，不对，吉他手 吧。高中同学啦， 对，我们三个是高中同学，然后除了我之外的这三个人，主唱、吉他手跟贝斯手是大学同学 ， 嗯，所以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同学关系。 你们就是把高中跟大学拉这会这样 子，意思是有两个人从高中到大学都混在一起， 没错。 哦，你好会分析， 我马哥好厉害，那你可以猜是哪两位吗？你推理一下。 哦，我知道，应该就是红叶跟小头吧。 哎， 糟糕， 算是蛮，我们两个都住土城了，对，也算是蛮有关联。 为什么要公布自己住土城？ 土城很大啊， 对，所以我们认识了真的很久，然后经过了一些波折， 对， 就是那些不好说的波折，就是欢迎来询问我们、私讯我们问的那个。 那如何起了这个头呢？因为就是认识很久，你什么时候想到说，那我们一起来组一个团，我们一起来玩，就觉得好像时候到了，我们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成员了，这样子。 其实我们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玩团，对。然后至于是组这个团，是因为中间就是一些故事过后，原本我们四个都要散了。对，大家要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你说离开音乐圈的那个散吗？ 啊， 类似 卖乐器。 我想知道，对，我想知道你们想要各自做什么事。认真的哦， 认真吗？ 认真。 你说放下这一切， 放下音乐的话，当初就是放下音乐，你们要做什么？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走上我的另外一个事业那条路。我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想说就卖鸡排这一类的吧。 那你的现在另外那个事业是什么？ 哎，等一下就可以分享啦！ 哦，应该是过几天吧。 应该对啦， 有啦，我们要分析一下嘛。哎，得到一个掌声。 对，我们大概四天后会知道他的副业。 OK， 那我们三个可以先聊一下我们想做什么。 嗯，对啊，那个时候原本要离开音乐要去哪？ 可能我应该就是 你是谁？ 我是鼓手，我是小头。對， 小头 可能对，因为我母亲对母亲 都来了 做吃的啦，我可能就是可能会帮忙啊， 继承家业 之类的吧，往那个方向走。 哦，所以高中大学同学是红叶跟阿哲，不好意思，我一直把那个我看不到这边的两位，所以我把那个名字 没有，其实就是我们，对， 好， 因为我们三个其实是学长学弟的关系 哦。 那在同一个社团，就是从高一开始到毕业这样子，对。 好，小头要卖面，可能会去卖面， 理想 卖面， 理想是这样， 下面给大家吃， 对，亲手下面给大家吃， 干嘛？ 你们还在玩这种烂梗？ 我就是老灵魂啊， 马克，你那个面要偏软还是偏硬？ 我喜欢软， 而且居然还接话， 那应该很快就可以了。 好了，好了， 你们长得很斯文又很乖，欸，但是其实 没有，男生都是同样的 斯文，啊， 男生都是同一种生物。 我这边过去只看到马克的眼睛，我就觉得中了， 莫名其妙。 这边大家只有我最乖了， 真的 没错。 那阿哲呢？ 我个人的话，因为那时候退伍之前，就是当兵那时候，我有去想过，那如果真的不走音乐这块路的话，可能就是变成平凡人，可能。 Maybe, 你说就正常去上班这样子， 就是做上班族之类的， 找工作， 对， 嗯， 就是比较乏味的生活啊。可是我个人又觉得说，我喜欢冒险， 你不甘愿， 对， 嗯， 就是觉得 就是从高中到现在这么辛苦，然后难道要就要这样放弃了吗？嗯 嗯，所以你决定让自己更辛苦，继续的辛苦下去，这样 趁年轻还能吃苦，就多吃一点。 人生就是在一直奋斗啊， 没错。 好热血哦， 好热血哦，阿哲，我怎么知道你 哪一本书上看到的？自己讲出来，刚刚那句话，抄哪一本书的？ 人生就是要不停的奋斗，是谁讲的、啊？ 我知道是 插把刀， 插把刀，很多把刀， 千万不要把全名讲出来。对，我们今天是 NPE 自由盈利， 是。 那最后红叶呢？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把音乐这个当作是我终身的职业，所以其实我在这个途中我涉猎了很多种跟音乐相关的工作，就是比如说像是我现在会录音跟编曲，还有那个混音也会有一点点，然后之前还有做过 PA， 就是外场的那种，然后灯光也有接触一点，对，所以我其实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继续下去的话呢， 也还是在业界打转， 对，没错，就是可能是幕后吧， 幕后，好，四个人原本都已经要脚都已经要跨一半了，那是什么那个机缘把你们四个人拉回来了？ 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不甘心，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遇到一点事情，然后我就去了澳洲，对，就去流浪，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我会写歌，对，我就开始在那边写歌，然后写回来以后就问他们，然后他们也是不甘心，就是我们要继续，对，然后就继续组回这个团。 所以那时候你们想说组团只是组了自己开心，我们还是继续玩团，还是觉得说没有，我们就是要努力争取很多的演出，我们要发片，我们要进军大市场，这样子吗？ 对对，其实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希望这样。对， 好，这个礼拜呢每一天是谁？等等， 不是我啊。 也不是我们 好，不是我们哦， 应该是对， 是谁？ 这礼拜呢，每天我们都会认识 NPE 多一点，我都好怕把你们讲 NPC 哦。 他今天一直在讲 NPC， 他说今天 NPC 要来，我想哇，这有够。有够地死人家的， 你们讲 NPC 我们也是会回，我们还是会回。 我是武器商人， 真的就是新人好好沟通哦，不管你讲，他们都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包容你，我觉得好棒。每一天来呢，他们也是非常有诚意，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主题，而且接下来还可以预告，就是为了迎接他们，我们还会把那个录音间拉到外面去， 太棒了！ 我们还会开直播， 我爱， yeah! 而且还会投男主持人所好， 怎样？ 专门会带一些他们的小东西来给你看， 好棒哦！ 敬请期待，所以 我还可以带一碗面来给你吃， 还在讲， 可以，没有问题。 你们是透过那个小缝缝看彼此啊？我觉得你们好烦哦、喔！ 我现在有点不太敢再看那个缝缝。 所以你们现在上的宣传应该还不多吧？这算是很早很早， 对。 然后在广播唱现场的次数有很多了吗？ 完全没有、欸。 瞒你们说，对，第一次， 對啊、第一次， 因为， 最喜欢夺走别人第一次。 小头接话，小头接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割九四狂， 怎样？ 狂！ 所以今天你们要在探班第一天，马上就来现场的弹唱，你们想要唱哪一首歌？ 我们就是献上我们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遗忘孤单》，因为这首歌就是比较少在公共场合播出，对，所以我们就是现场这样献上这样的歌。 唱之前要先介绍一下《遗忘孤单》嘛，那时候在写的时候， 《遗忘孤单》就是我在澳洲写的第一首歌，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呢想想过去的音乐路，才发现有这么多的伙伴在帮着你，其实你一点都不孤单，为什么要放弃？对，就是抱着这样的心。 我要帮你们下一个副标，正面团 NPE 呀、yeah, ，其实是啊， yeah. 我们团还蛮正面的。 我们看起来非常正面， 没错，看起来吗？ 这样子有比较侧面吗？ 现在不管小头讲什么，都觉得他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形象已经彻底的歪掉了， 被讨厌，被讨厌。我还是去看那个小凤好了。 好，请遗忘孤单， 对。Thank you. 跟大家说明一下，就觉得怎么这一团唱 live 那个主唱的声音比较不太一样，他是用什么器材？ 我要秘密武器。 对啊，他我第一次看到歌手上节目自备了一台，这个他有专属的名称吗？ 叫做 iPhone 7S。 乱加， 行动唱将，走到哪唱到哪， 行动唱将、哦。 怎么会有人自备行动唱将啊？ 你知道如果我没有 echo 的话，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可是你要有一点 echo， 我们这边也可以给你。 往下是开吗？ 对，往下。 所以你要 拨到最下， 拨到最下面。 最下面，那中间的是什么？ 中间的好像 蓝牙。 哦、Bluetooth。 你 test 看看。 哎、欸、喂，有听到那个 app 声音吗？可不可以？ 嗨。 嗨，大家好，我是马克。 带来一首。 现场的朋友们， 后面的朋友， 好不好？ 好，都给你。 这应该是那个选举场用的吧？ 这个真的很夸张，这是 超厉害，热腾腾，下午才来的， 下午才买的。 所以你打算之后就 它在闪是代表快要没电是不是？ 哦，不是，它刚好就是有电的时候它会闪。 哦， 对，所以它自备炫丽效果，还有声光效果这样。 Yeah. 那主唱我可以调它的 echo 声吗？ 可以啊，可以啊，下面有两个旋钮。 好，我要，哇，我的天哪、啊，太空漫游咯。 马克，你在哪？马克。 所以你之后都要带着这一根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相片跟大家 行动唱将， 好烦哦、喔！ 没有一个节目。 如果那个就是有 live 的那个叫什么广播的话， 你就会带着它抛出来这样子。 对， 嘿嘿嘿嘿 嘿嘿。 因为其实我们的歌就是比较电子，然后很少我的声音会这么的直接，因为就是 acoustic 就是声音会比较直接，然后就会比较紧张。 你是为了想要掩饰你的害羞，嘿嘿嘿，是不是？ 你会很没有安全感吗？ 对 ，OK， 迷幻， 你是迷上了这一支是不是 ？NPE 呢，自由盈利发行了这张迷你专辑，迷你专辑新闻里面就是六首歌。那你们要不要介绍这张专辑呢？叫做《再自由》， 刚好可以报金曲奖。 哎、欸，被发现了， 被发现了，专业。 《再自由》是一张你们想要做出什么样的专辑呢？想要给大家什么样的氛围？ 就是因为我的观点，我写歌的观点就像你说会比较正面，然后会比较从更多的多元的角度来看待所有的失去、伤痛或是挫折。对，所以呢其实这张专辑想带给大家就是去面对伤痛，去看见挫折，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要面对那一些不好看的东西也是要看下去， 没错。对， 今天呢非常谢谢 NPE 自由盈利来探班，从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还有大大后天，每天都会听你们来分享你们的，我觉得你们分享的非常非常的多。 没有，其实分享音乐只有一天而已， 就今天。 对，Only today 明后天就会有一些五四三， 对，一些很怪的东西。我觉得之后要来好好问一问，这些到底是你们经纪人逼你们要这样做的，还是你们真的是一个如此乐于分享的团，你知道还要从家里把猫给掏出来这件事情， 太可爱了， 非常的变 态。因为那只猫有故事，因为那只猫有故事。 但它亲人吗？ 很亲人的，很皮。 你有确定它有想要被带出门吗？ 管它的。 好，想要看看自由一面猫吗？之后几天期待晴雯点点，期待我们的直播。今天谢谢你们哟， 谢谢 马克玛丽， 谢谢 大家，我们是 NPE 自由引力。 慢慢起。

怎么说？ 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一段要干嘛，但是他还是开了绿灯，对，我们就是要做。 绿灯不是你开的吗？ 就是我们要做，然后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要做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尴尬30秒， 我们是要尴尬13分。 大概尴尬13分 钟。浸泡13天。 刚刚送走的那个每周都会来探班的自由盈利。 是。 然后下一组团体在 期待着。 在整点报时过后扣扣门。 下一组团体是谁？ 下一组团体很多人欸。 谁？ 就跟你曾经跟他找过同一个发型设计师。 啊，以豪啊。 对。 以豪。 对。 好，下个小时会有清晨店预告一下。那然后嘞，我现在我还没到一分钟欸。 我就说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跨年要干嘛。 我的跨年呢，今年的跨年我想要去，不行，我讲了以后被发现怎么办？不行，那个地方很小，我要去 那个地方哪有很小？ 那地 方 神秘的 地方很多人，好不好？ 那地方很 观光圣地耶， 那是观光圣地没错，但那个地方很小，那很容易就会被遇到。 那前提是他也要刚好跟你一样有志一同，他要去那边跨年，那你不觉得都是缘分吗？ 不是，我现在讲完以后，现在那边的那个很多地方就会瞬间。不行，不可以这样破坏我难得的跨年，不行。 不然我们先听一下黄玉祥，我们想一下。 要问你有在想吗？ 你怎么你 看起来就是在放空？我认识你12年了，你以为我分不出你放空的眼神吗？ 那你认得出我在思考的眼神吗？我在思考的时候，其实你只要赌说你是不是放空，几率都很容易，比较容易赢嘛。 对，我想想看，但是你思考的时候会比较皱眉一点。就是你的眼神， 我明明那么长有刘海，你哪看得到我皱眉？ 你思考的时候，你的眼神其实很浑浊，你眼神很迷茫。 嗯哼， 但你放空的时候就是放空， 被发现了。干嘛？又有事了吗？ 预告完下个小时的清晨店之后，我们可以预告接着下来，我们还会有一组人马。然后这一组人马呢，就是之前荼蘼直剧场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一次他们又要有新戏推出了，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直剧场会有8部戏。然后现在已经目前我们看到了3部。之后还有陆续推出。那接着下来呢，会来青春点点的3个人，他们会出现在天黑请闭眼 这一出戏当中。 对，不是狼人游戏，是天黑请闭眼这部戏当中。然后走的是一个推理悬疑故事的路线。对，那直剧场就是要给大家一些比较因为我们的电视剧说实在的好像就有点千篇一律了，就是 很有钱的企业，然后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看企业跟家族企业内斗的故事， 或是觉得很有钱可以解决很多设定，反正他有钱，他要干嘛都可以干嘛，好像都可以圆过去。 然后我们的 或是那个离你很远，就算我写的有点夸张，或是 就抓不到 bug， 对，可是你又不是他们，你怎么知道？但如果写一些就是像日剧啊那些很市井小民的，你就要真的做很多的细节功课，不然你一下就是说你唬烂哦，我明明就怎样，哪会这样？可是我们永远不知道在企业里面是不是真的会有总裁从楼梯旋转走下来， 而且在家族企业，后来一些怎么长。比较长寿的本土剧，它的设定就还是一样走这一种。然后家族企业那个怎么讲啊，就是他们明明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企业主，他们家好穷酸哦。 而且他们用 file 夹还是那个五块十块橘色跟蓝色的那一种， 然后我不相信， 然后里面就一张纸，我就想说好歹你给我用个 iPad 吧，就是 对， 现在连我去牙幼语点餐都有 iPad 了，你一个堂堂大企业里面还给我用纸，然后那个中间还是要把两个滚轴滑到中间，然后把那两根立起来才可以把纸拿起来那一种、 嗯、就算我没有尝过住在地堡的滋味，但是我也可以知道那不是真的，那不是有钱人的生活。 可是不行啊，你真的没有办法把婆婆妈妈从沙发中拉起来，他们那个时段就是已经， 他们就是爱那个东西，他 们已经黏在那里面了。 但为什么啊？不理解。 这可能要过再过十年一个浪潮过去， 真的可以吗？ 我不太确定啦。就是当他们都不再看 剧，你说这个浪潮是等到 我们的长辈都不再看剧了？ 吓我一跳！ 我们的长， 我以为你要把我心声说出来。 没有，是说当长辈都不再看剧了，他们再也没有收视族群了，或是现在已经没有在用电视频道在看，现在会看的只有他们而已啊。 好的。那所以敬请期待纸剧场，然后可爱的演员们。嗯，好，我讲完了，目前快过一半了。不过你刚刚提到牙幼椅， 等一下， 干嘛？现在真的就是一个纯闲聊时段啊，就是我们私底下。 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玛丽的闲聊，而且闲聊是不内心的东西， 而且连新闻都没准备哦。 哦、嗯，对，嗯，就说到那个，然后之前你不是觉得天啊，他们的米实在是太好吃这件事情，然后你后来又去吃了一次。 对，哎，我有跟大家讲过我去打飞梭雷射的经验吗？ 哎，要跳到飞梭雷射？ 不是，因为那一次为什么我会再去吃牙幼椅呢？因为上一次我吃完之后，我就觉得牙幼椅蛮好吃的。可是男主持人就是给我一种就是你有没有吃过好吃的东西那种嘴脸，就想说天哪，你这穷乡僻壤的人连食物都没吃过吗？就一副就觉得怎么 真的标准很低耶？ 你是不是都不知道你用什么表情在看这个世界？ 你要不要学一下？你学一下给我看。 你很难学，就是一个狗眼看人低。你那个。 我好、啊、你 那个骄傲的神情很难、嗯、不是这都太温和， 这都太温和。 你偶尔流露出来那个最写实瞧不起人的真的很难学，因为那就是很真实。 天哪、 啊、反正那一次呢是因为 难怪我没朋友。 那一天我人生第一次尝试打了飞梭雷射。 飞梭是不是你之前一直说想要打然后又觉得太贵的？ 贵还好，可是因为它的恢复期，就是它看起来那个疼痛程度比较强，然后我就觉得说，嗯、我想说劲敷打一打也就差不多，应该不用达到飞梭那个程度。但那一次呢，就是医生就也是一时兴起想说，那我们一些重点部位帮你加强飞梭好了、嗯。结果一打之后打完就是。整个因为打完雷射脸都变得很干，然后你就想象你冬天的那个干，不是脸会觉得嗯啊有点张不太 紧， 对，大概在紧大概50倍、哦、所以就整个就是你觉得你一动整个脸都是要裂开的那种感觉、可是你那时候你明明就是刚敷完脸刚保湿完，可是它程度还那么干哦，我就想说我没有， 它应该不是干，它应该就是紧，对不对？ 对，它就是。 可是你就会把那个紧，因为你没有连你没有感觉过紧可以紧成这个样子，所以你只会联想到说是干成这个样子。 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我必须要冷静一点才能回到电台工作。嗯，冷静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想说，那我就去吃牙幼椅好了。 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嘴巴一张开一闭 ，That's right， 因为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嗯，我就只是想说，好，我现在就是需要饭，我需要那个鸡肉块，我需要那个像小朋友的酱抚慰我的心、嗯，我就坐下来，然后就是因为你做完脸，你的头在绑毛。其实那个刘海整个都歪啊飞，其实你整个人状态都很糟糕、嗯、你的脸就整个就是几大几大红色的，我也无视于旁边的人，而且我还坐在中岛区，就是那种一单人座位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嗯、我就帽子也脱了口罩也摘了，我根本不 care 任何事情，我就要吃好吃的东西，我吃第一口就哭了。 为什么？哎呀， 就是脸太痛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怎么了，我就马上传讯息给那个护士说，我现在脸非常痛，我很想哭，而且我光吃第一口饭我就要崩溃了、嗯、这正常吗？然后干嘛，护士也被我搞得很紧张，他说不然你拍几张照片给我看看、嗯、因为那个护士跟我平常熟悉的不一样、嗯、他那天没有去、嗯、我就在牙幼里面自拍了好几张给他看、嗯、他就说嗯，一切都是正常的。 啊，然后你就忍着，然后把那餐饭吃完。 对， 难怪你会觉得它那个好吃程度降低很多，因为你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 哎，你要想，这就像战争的时候， 对， 你在战争的时候， 你看完了钢铁英雄，突然都用战争比喻， 你不是有一碗饭，你会格外的感恩吗？你就觉得说你身体有那么多的苦痛，可是你可以吃到美味的东西，那是一个，尤其我是一个很容易被吃抚慰的人，嗯。但是那天我完全都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 因为太痛了、啊，你每吃一口都很痛、啊。 嗯，然后我就注意到坐我隔壁的新时代女性，就是也是那种坐下来，包包一放，耳机一戴，然后她的手机就是所有的她架子，有点像铅笔盒架子一架好，开始就是吃饭配剧。 哇！ 我就想说，天哪，我隔壁坐一个好现代的 urban woman 哦。 对，那就是她的下班生活，嗯，自己吃饭。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认识一些朋友 urban woman 或是 就去中岛区这样子， 对，你可以去很多的餐厅，其实中间那一区一个一个人的，我觉得是一个交，如果你够大胆，嗯，交朋友蛮不错的。 就这样的餐厅设计，其实它的基本理念就是希望这样，就是做一个大圆桌，或者不是大圆桌，他们都大长大长桌，他们都是这样子啊。 我以为是节省那个位置分配，就一个人。又不会觉得被排挤、 哦、对亚裔来说应该是这个样子、嗯、然后比较美式的一些餐厅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个长桌，因为不一定会有这么多，每次就是比如说16人然后怎么大家一起去开 party、嗯、可是他希望就是、嗯、因为你坐在那个长桌你基本上你就是会 我真的会蛮想跟左右聊天的， 会要跟人家聊天，对，可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台湾好像我们就还是比较不敢去聊天，就如果在，对，我那天在一个小吃店一个小面摊、嗯、然后跟另外一个外国人，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法国人，但他没有讲话，所以我不知道。嗯、他没有讲他的母语，所以我不知道。但很明显就是他的种族跟我们不一样嘛。嗯。可是外国人他一坐下来的时候呢，他就点了卤味或者什么之类，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说嗨。 你就跟你坐同一桌？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马上就跟我说嗨。嗯。对，可是就我们在台湾好像就是不会这个样子，就是说坐到同一桌，然后就会跟他打招呼，然后甚至跟他开始攀谈什么之类的。嗯对啊，所以也许 但害完你没有把握机会跟他聊天，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在看那个价目表，想说哇天啊，这一家店怎么会 九如哦？ 不是， 又要公布人家店名？ 哎、欸，九如真的很夸张哎，蛋炒饭75块还是 75块？九如这个名声一呛出来，九如就是很红啊。 对啊，虾仁蛋炒饭就变140、150，那个虾仁是什么东西啊？ 那天到底吃的好不好吃？ 我那天就只吃最平价的蛋炒饭啊，我没有吃虾仁、啊。 那好吃吗？ 欸，时间到了。2016伤心情歌，请标记吴建豪下一首情歌。怎么忘了那年最美的花朵？经过了太多，只剩了前奏。回头再看，这份爱没有停过。时刻都没有错，只是幸福早已渐渐褪色。召集艾美奖最佳编舞，挑战最高难度歌词舞蹈 MV。年度最佳舞曲专辑 #MWHYB 音乐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年过年来一点不一样的吧？ 好吧，就去新野度假村，1月27、28搭华航直飞石垣岛，在石垣岛享受美食，小冰岛看梦幻星空，再去竹富岛体验新野日式款待。 Relisa Tour 02-2712-0009 02-2712-0009。 过去你喜欢听我说，现在我只能听说。 听说，听说，听说，我总是。 12月6号，蓝又时创作专辑《听说蓝又时》。

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一点零二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今天呢，要为大家掌声欢迎初次见面青城店。 Hello，Hello， 酷酷哦，哇， 对啊，这么晚过来也是， 哇，还要配合我们，真是好感人哦。 我第一次听到就是一进来马上进入那个时空虫洞的人， 就马上说哦，对，好晚哦，现在一点了，哦，对对对。好，那青城店你们会有那种说嗨大家好我们是青城店，然后我是谁谁谁，我是谁谁，我是谁谁，我是谁谁，这种自视打招呼的方式吗？ 也还是会有。 看你想不想要。 好，我们想要。 好，来吧。 大家好，我们是 青城店。 我是 keyboard 手小 一。我是鼓手大开。 我是主唱水灵。 我是贝斯小梦叔。 我是吉他以豪，我在学水灵刚刚的吐槽。 五个人的青城店，然后今天会请到青城店来到青城点点，是因为青城店发行了一本很厚 很重哎， 对，很重很重的书， 超 重超重。我们今天一人拿到五本，然后就天哪，也太重了吧，有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 不过练一下重训， 一人五本是就是这是你们的公关书，就可以让你们自己发给你们自己的那个重要的人， 家人啊， 家人或朋友。对我来说是救济书啊，就拿去转卖一下。 他刚刚想要转卖，他蛮过分，他拿大家已经签好名的，然后就说那我要一本卖700多少？ 他说1000， 我后来开1000了， 开1000 口价哦， 做一口价就 double 抓走。 我来看一下这个那个定价是499， 对，我后来定价499。 然后 他最近比较拮据， 你说收集了大家的签名以后卖1000， 所以一人签名是100。 然后什么虾皮拍卖嘛，还是在哪一个平台？ 他是发 Instagram，IG， 对，我发 Instagram 上面，结果下面就留言就是说，哦，黄牛哎，报警喽！ 你知道黄牛其实不太犯法嘛，就是没有 吗？ 对啊，这 他没有真的法律的， 他没有真的法律可以限制这件事情， 这是有漏洞。 我也觉得， 就是你道德良知过不去而已。 这不是就是资本主义最棒的地方吗？就是我要开这个价钱。 救济书， 救济书，所以大概的生活是有多拮据呢？ 也不会啦，就三餐都还有正常在吃啊。 现在大概是专心，就是全部就只有在青城店里面吗？ 专心，然后还有 他们也要教课啊。 对啊，教课， 打鼓，教鼓， 只是偶尔就会跟我们大家说，今天下雨天，大家都请假不来上课。 哦，对啊，有时候 学生都会这样的啦。 对，学生都会这样。 当大开自己是学生的时候，有没有这样？ 有，所以我知道是现世报OK。 为什么讲话有个腔啊？ 对啊，大凯，为什么讲话有个 腔？我觉得是这麦克风的关系， 就是 不是吧？ 我加上那个背景音乐超嗨， 就有什么调调的，这样有个音。 哦，对， 因为他讲话就这样子。 对， 我真的觉得是背景音乐的关系， 这个关系 真的有点 lay back， 有点 lay back， 有 lay back， 对，有点 lay back。那其他人呢？其他人，小英现在就是。平常的时候除了青城店在干嘛？ 孤独， 孤独。 小英现在眼神望向远方， 远目。 半夜弹吉他。 对啊，就 寻找灵感，想说到底要杀了什么东西。 反正最近的歌都是我在做，所以我要一个人就是负责词曲编曲，全部都包起来，所有录音、所有乐器都我自己把它录完，所以。这两三个月就是忙着一些， 超猛。 听起来然后我们不忙，我们就在旁边吃喝拉撒睡， 等着他把它做完。 话说呢，因为这一本就是 看着他做完 《青城店的6年3夜》，然后它其实是一本什么算是照片书，对不对？有点像写真集，前面大部分都是照片，然后有你们自己的。 手稿。 对，那个手稿要怎么讲？你们那时候接到的讯息是什么？你们每个人要写出。就是什么多少字，然后什么对青城店的感觉嘛？你们有没有接到的指令？ 每个人主题不太一样，对，然后字大概 800 吧，800为基准，对。 好，所以每个人主题不一样。那水灵那时候被分配到的主题是写什么？ 应该是青城店的下一步和未来展望。我自己觉得好难哦， 真的。 而且就是感觉就是这一题好像就是分给其他人。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为什么经纪人要分给我这个题目？ 下一步跟未来展望。 对， 那随灵的就在书里面看得到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问问其他人，刘贝贝， 刘贝贝 ，Here，Here，Here，Here。 下一步的展望是， 我直接回答他这一题。 对啊， 要回答不同人的主题， 要回答不同人的主题啊， 就是好好做好现在接下来要的表演。我觉得每一场表演都当做最后一场的表演，大家就特别起劲。嗯嗯，对不对？因为有三场，就在第一场，没关系，先这样子，不行 不行， 每一场都是最后一场 的感觉，不行， 对 对，不能说就是高雄、台中、台北，然后高雄、台中先练团，不行， 对，就变成围一个圈圈那边练团，不行， 好可爱哦， 喜欢上他了， 怎么会这样啊？ 太快喜欢了， 可以把他带回家，没有关系， 好可爱哦， 好，所以。当然就是你们在除了这个手稿之外，然后你们后面有很大量的对话，然后不知道是谁帮你们整理 的， 对，因为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很着迷耶，就看你们彼此互相讲话的那个 一问一答，一来 一 往， 而且里面其实最多话篇幅最大应该是小英 啊，真的啊， 对啊，对，篇幅最大是小英， 是啊，你有算 不是、啊、 看下去的感觉， 看下去的感觉就是每一个都是小英都在里面啊，什么小英随灵，一个人五个人里面还是 小 英，小英然后全部里面都是小 英 小英，然后小英里面有讲到很多，好，应该要先从如果你看到后面这一段，你可以很快的理解青城店是怎么样形成的，然后可以很快的知道他们这 五人关系 六年来，然后走过了哪一些故事，这样后面讲了很多他们的怎么讲目前的迷茫跟冲突部分吗？ 我觉得迷茫还蛮老实陈述出来的。 对啊，对啊。然后当其中也有就是小英，因为怎么讲，本来就已经在玩音乐了，然后以前是那种坐场的 session， 就 session 乐手，对 session 乐手这样子。所以要弹什么歌都可以，就加入了一个要弹什么歌都不太行的乐团，所以会应该会有蛮多的，请小英来讲讲，就是那时候一开始进来的感觉跟是挫折吗？用挫折这个字吗？ 还是有点无力？ 对，还是会觉得哦上贼船，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可是如果觉得很挫折跟无力的话，他还是走过了六年欸，对不对？ 其实蛮刺激的。 小英很刺激、 啊、 小英你要靠近麦克风一点，不然我们会听到 他在一个很舒适的状态， 对，大家都被大开那种很 lay back， 不是小英才 lay back 吗？ 对啊，因为以豪带我去算过命， 哎呦 你讲的那么可怕、啊、哦， 给一个老师看，他说我、 哦、 他说我前哦还是带好了他说我前几辈子都是在做表演的， 嗯，他是个大师， 对，然后我就是我即使上一辈子我也是我就是在表演中死了， 死了， 我上辈子是艺妓， 那怎么死的？ 类似那种艺妓，就是应该就是表演中过劳死之类的吧，对啊，所以我这辈子应该要延续上辈子继续过劳。其实我的上半辈子也不是上半辈子，我现在才三十几，我的前半生过得很安逸，嗯，现在是我该还的时候了， 是哦。嗯，好，我在里面有看到小英说，就是不管是之前的团什么，它里面虽然不是程度差，但是它里面是最废的一个。 对啊，因为那应该说，我以前团我只要负责弹好我的乐器就好了，嗯、然后 不用管太多其他的东西。 而且可能我在编曲上面算比较有天分之类，所以可能其他团要花十个小时编，我大概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弹好我自己的东西，我就可以在旁边一直呛他们，会不会弹啊，可不可以帮你弹啊，帮你录啦、之类的。没想到就真的帮，就是 要帮他帮人家弹，帮人家录。 谢谢谢谢谢谢 谢 谢，只是说谢谢就好了，谢谢谢谢。 是， 所以说你不能帮我唱耶、 哦？对啊，只有唱。 被认领。 你节奏编得很漂亮，我在打的时候我 是 很开心。是吗？当然，我是全神贯注的在演奏你的精神。 谢谢。 我成为你的手脚。 你 好啦， 就更喜欢他了。 好，所以青城店呢，应该，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讲说，青城店是一个乐团，我们好像没有讲这件事，对不对？青城店是一个乐团、 这个还需要强调吗？ 对啊，我怕有人打开就是青城店是什么，然后我后来才看到后面的介绍才知道说，哦，原来青城店是 Morning Call， 对是 Morning Call、 对的 对的。好，然后还有这一次呢会有一本这么重的书，我们是不是要请谁来跟我们讲讲？孟叔，孟叔是不是没有讲话？ 我们去， 对啊，孟叔来跟我们讲讲。在讲书，我们就请书来讲书，好不好？ 好。 怎么会有这个计划出现？ 其实就是我们今年就是打算，就是说，就是本来只是说出一首单曲，然后再配这首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就是想要记录，因为我们毕竟已经六年了嘛。那我们经纪人就想要说，那这六年我们一定要来好好就是记录一下， 嗯， 对，就是我们这六年以来的心路历程，就是让就是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就是更亲近的了解我们，对，所以才会有这本书的出现。然后我们在书里面也用很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我们自己会去做的事情，像录音，就大家一起去录音还是什么，像这样的事情去呈现这些东西。 我觉得孟叔今天不太一样， 怎么了？ 他今天好棒， 好知性， 今天好棒， 讲很多话， 今天很自然。他通常会我吗？ 激动， 会有个起音。他今天刚都没有， 对， 刚完全就是一个孟叔，你成功了，真的。 Thank you。 刚刚就是一个， 所以你们那个露营是真的吗？真的有过夜吗？ 有过夜， 过夜。 我以为是拍拍照，然后差不多拍完就收工回家。 没有，可是我们真的去了三天，然后为了要多一点时间睡觉，因为我们要拍日出，所以三点半要起来梳化。 嗯， 所以我就没卸妆。我想说这样比较快。 就你们拍到那么晚，然后隔天就等于 三点了。三点，对，就几乎只有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可以睡觉。 怎么变广东腔？ 所以就不卸妆了，就真的不卸了，就这样。 你那个时候还说，就是所以就有一些人就选择不卸妆，因为这样会比较快。 结果只有 就只有你， 你们都有卸吗？ 有。 有啊， 刘贝贝耳熏， 那就是技术 技术。 所以这本书叫做《六年三夜》。那刚刚就说去露营，所以有三夜。那怎么会决定说哦，我们要去露营，然后去哪里露营？这个地点，这个目的地是怎么样决定的呢？ 其实还是有点受到时间上的限制，因为其实原本当然可以跑更远，或者时间可以更长，但因为大家时间比较难凑在一起，所以最后就变成三夜。然后刚好我们演唱会也是三个晚上，所以就取名叫六年三夜。 哦， 然后包括刚回答就是书的内容，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我们坐下来一起聊天，然后跟出版社一起聊天。其实原本大家的方向应该不是这个方向，我觉得大家看到一个乐团，他也许不会了解到我们内部或是我们互动，我们在创作遇到的一些过程。大家都认为一个乐团他一定是很有默契啊，或是大家一定是有一个很知道方向在哪里吧。我觉得他们原本找我们出可能是一个比较没有想到会这么多摩擦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可以忠于自己，所以我们把很多我们之间的相处都聊了出来，然后也写了出来。其实那时候出版社就跟我们经纪人说，就是我们确定要出这本书嘛，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然后经纪人说，有这么严重吗？ 对啊。为什么？觉得这很真实欸， 是出版社那个人坏坏，他 坏， 不是啦，开玩笑，是就是很会，很会带， 什么坏主持人都超兴奋， 哪里坏哪里坏， 就是他很会带出人的黑暗面， 什么黑暗？是你自己的黑暗面，好不好？ 我 就你自己在那边讲一个阿萨布鲁的，还敢说？ 我是 说人家坏， 不是我阿萨布鲁是被引出来的啊。他可能就是我只是讲了一个，就是有时候还是会就是会有一个内心执着不前，然后他就会有一种靠近，Tell me about it 的那种感觉。 那就那时候我们在聊的比较蛮真实的，因为六年了嘛，总是会有一些摩擦，包括大家做音乐的时候有彼此的坚持。对，所以做音乐那个区块真的比较多摩擦这样。对。 而且青城店的一开始的组成就是刘宇豪跟隋琳，他你们本来就在10里面，然后本来是 model 这样子，所以是由这个计划算是由你们开始生出来的吗？那原本你在10的时候就跟隋琳是熟的吗？ 不熟，完全不认识。但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因为我生出来，其实我在10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只是觉得每天就是试镜的，那希望自己可以主动一点做什么啦，应该这样讲。 就不要一直在等通告，等通告，等试镜，等试镜， 一直在等试镜。希望可以主动一点，要不然每天坐在客厅也有点不知道该干嘛， 慌。 对，会蛮慌的。对，然后其实是隋琳是比较后面才进来，是我跟小英跟孟叔，我们三个，还有之前有个鼓手，我们先就找到之后开始找主唱。 哦， 对对对， 哦，所以是好刘宇豪，然后找到了小英跟孟叔，然后那时候小英跟孟叔是如何加入的？也是甄选 audition 吗？ 因为我看后面的时候好像说、嗯、 对 audition， 然后之后孟叔是唯一的女生背手，然后 就决定是你了， 对，就是你了，就决定是你了。 对，然后后来就 是到出这本书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唯一的女背手、嗯、好酷 哦， 是到六年后哦， 哇六年后知道就原来 是因为性别入团， 对，就是那种逆向的反歧视 嗯，逆向反歧视， 对啊，逆歧视啊，对啊。那小那时候小英也是就是也是甄选，然后就选中了小英，好，小英就进来这样子，四个人，然后之后也随林如何加入。 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刚进公司没有多久，然后那时候只是在上训练课，嗯，然后培训课，然后我们的经纪人突然问我，就他就是突然就是问我说你会不会唱歌，嗯，然后我就因为我从小喜欢唱歌，然后我也不考虑，我就说 会、 嗯、我会，嗯。然后就那时候他就说好，那你隔一天来公司唱给我听这样、嗯嗯、然后我就唱，然后就这样子进来了， 然后就加入，然后就组成了青城店，目前五个人、嗯、然后大概是更后来嘛，对不对，就鼓手更替， 对鼓手的甄选。 好， 我教打鼓的地方的学生跟我说，哎、欸、老师有一个很酷的团欸、嗯、你要不要去试试看，然后我看了那个甄选的影片，一看哇，惊为天人啊，天啊、嗯、男帅女美，音乐好听哦， 马上加入，立马加入甄选， 对，立马好好的就是想要去甄选这样、嗯、对，然后 就要说实话， 真的 这样， 然后后来一到了看到我们经纪人第一次见到的时候，然后跟小英，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助理，大家都这样子高挑俊美，然后我整个就想说，哎、欸，我到底 没有关系，你坐在后面啊，你不会看到身高， 你 坐着 不会站起来， 对啊，你坐着没有关系的， 谢谢喽。 哎、欸，等一下我有个问题，大概平常讲话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差不多 哦， 差不多吗？我真的觉得是这个音乐就是有助兴， 那我等一下换一个音，那我等一下换一个音 助兴是什么？ 那我等一下换一个音乐， 好啊，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谈恋爱真的好难哦，查甫人那是剩一支嘴，要如何取悦女人？女人要如何看清男人的真面目？吴念真导演热情推荐《Closer 情迷》，12月30、31在新北艺文中心，两厅院售票系统或绿光剧团02-2395-6838。 你的名字就是 Red Wimps。 全新专辑《人间开花》，特别收录新海诚执导《你的名字》电影主题曲《Sparkle》音乐录影带，环球。 我是安心雅。 你说爱都走了，别再沉迷了，何必还这样勉强拥抱？ 回到青春点点，为了探究大开是不是讲话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换了一个称乐，让我们再次掌声欢迎青春点。 Hello， 让、yeah! 我们欢迎夏大开。 夏大开， 我在等那个背景音乐， 等音乐是不是？这个很空灵的，这个比较有青春点感一点。你现在在看什么？这边你看不到、啊，我没有放在这里啊，我放在我 CD 里面，看不到什么。 这位施主，我眼睛 还是你要看波形？ 他没有在看， 是不是 他在感受音 乐。我没有在看 哦， 在感受的是 能量。 那他睡晚上睡觉脑波的那个？ 对啊。 你说现在这个很像脑，就是让你好眠的音乐， 有那种音 乐是 阿法波， 对阿法波之类的。 晚安。 这一切有多么的祥和，是吧？我的朋友， 而且大家眼睛都闭起来了，哎、 啊， 我没有。 我也没有B啊，但是我没有B不代表哇，我的天哪，那个吉他 哦，我的天哪。 好，回到青城店的六年三夜，去露营露了三天。那可是其中，这一个这封面的这一张照片也是在露营的时候吗？ 对， 露营车里面。 哦， 哦，但那个车有特别，就是 这车有 disco ball， 有 对， 有 gay 搞一下， 自备 disco ball， 是不是要介绍一下摄影师啊？因为就打开发现、就是、 很漂亮， 对，真的照片照得很美耶。 摄影师就不太需要介绍，没有啦，他是我的好朋友，叫 Mambo Kid， 嗯， 然后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 嗯。 就我的犬猫人也是他拍的，因为他跟大家相处也相处过，所以大家是蛮熟悉的。 嗯， 所以想说这次要三天三夜是一个蛮贴近的，然后蛮贴身的摄影、嗯，所以希望可以找大家都认识的一个摄影师。 嗯嗯， 对，所以就又找他来帮忙了。 对啊，因为如果在一个很不熟的摄影师或不熟悉的人面前，是不是还是会比较 还是会比较放不开？对，而且我们又是三天三夜，其实没有在。特别 care 说是什么时候要拍，什么时候不拍，就是看到有 feel 那我们就来拍。 嗯嗯嗯。 所以那个工作时间其实也很难去切分，以一个商业来考量的话，就是那個、工时到底是怎么样？是12小时吗？还是现在超时哦？就其实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嗯、哦、嗯。 对，就是朋友们出去玩，然后开心就拍照这样。 嗯嗯嗯。 对。 好，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了大开跟什么小英吗？对，大开跟小英，然后两个人现在都很专心的在青城店大概有在教课。那刘宇豪我们知道就你还是 其他很不专心的在一直分心。 其他刘宇豪我们知道你还是我们会在电视上看到你啊拍戏嘛然后代言。那还有其他工作跟事业吗？还是这样就已经非常非常忙碌了？没有了。 嗯，没有了，就是 青城店 一零公司里面的所有的工作，就是青城店也是一零公司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就里面的对嗯。 随琳呢？ 嗯， 因为看到后面有说那个妈妈会打电话给经纪人说我的女儿怎么没有工作呀，然后或是啊最近女儿啊我最近认识了一些人脉我推荐给你啊这样子。 哦，就是因为我妈对我期望很高啊，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刚刚个性非常反差的人，她就是一个非常很冲的妈妈，然后我就是一个按部就班，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就因为我觉得久了或者是时机对了就是你的、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宁愿就是脚踏实地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会是你的就会是你的这样。 嗯 对啊， 所以就也是全心全意在青城店上。那当然青城店现在就是越来知名度越多，然后当然接的商演或是 case 或是 gig 也越来越多了吗？有吗？跟六年前比一定有啦，跟一两年前比起来， 有 好，所以 其实有时候六个人五个人凑无法凑在一起，就时间上还是比较会卡住、嗯、 对啊，忙的时候怎么办？ 嗯， 就是你吧，对不对？ 没办法耶，那随琳有过，他有舞台剧，你们一想攻击我随琳丢出去莎士比亚快经营经营 就之前还有就是剧场，然后那时候也是在排戏那些的、 嗯、 也是蛮可是好像 还有我们少表演好几场那种伤害， 没就没有， 因为舞台偷偷跟我讲， 因为舞台剧舞台剧一排戏排起来是就整个周整个月会都 整年都没了， 就不见了， 排了五年，我们今年终于出来了。 对啦，但就是那时候明明就没有，明明就没有吗？ 有啊，咪姐有偷偷跟我讲，一直撞到。 好，所以舞台剧，那孟叔呢？ 我妈，我之前有接一个那个室内设计、 啊、哦，对，在里面也有看到，有读到， 嗯嗯，是牙医诊所， 嗯， 我们 在回龙，我知道， 龙记得超清楚， 好 detail。 他那时候练团非常的辛苦，因为他常要跟工头讲电话， 嗯， 你就跟他练团的时候，手机还一直黏在头上，然后我们就会等他说孟叔回来咯，孟叔回来咯，他非常的忙，他一直要讲电话， 嗯嗯， 然后有时候会骂很多那个，他会念那个英文的 rap， 切换成英文模式， 对，一个英文的 rap。 可是工头是怎样？是外国人吗？不然为什么会要切换成英文的？ 因为我合作的建筑师是。 只是一个外国人， 是外国人。然后那个有时候就是跟工头讲一讲，要再跟建筑师 讲讲， 英文非常溜。 工头讲一讲，嗯，我应该只有就是骂的时候比较溜， 对，比较多脏。 所以孟叔是就是什么建筑设计背景，然后会做这些设计的案子， 工业设计，嗯嗯，因为是念工业设计，然后其实大家都会去接这种，室内的。 那现在呢？现在还继续接吗？还是现在青城店已经成长到不行，就没有办法，太忙了。 而且他们就叫我，就是下次不要再接这种案子。他们就是有那个， 因为他好像亏本，你知道吗？他怎么在回龙，对不对？他搭计程车过去，都不知道他赚的到底跑去哪。你说那样一趟要多少钱？ 我不要告诉你， 400吧， 台北回龙真的是要400-500 对啊，你说他赚的都跑去哪里？我都觉得你，他要小英每次都说，妈妈说你要不要算一下，你这到底有没有赚到钱啊？ 他们都觉得我就是我很浪费车钱这样子。 那在现在目前听起来大部分都蛮以青城店为主的啊，青城店是重心啦，对不对？所以应该比较不会有之前那种要练团然后比较难凑齐，或是我在书里面有看到一小段，就是小英有期待着大家说，就算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自主自发的练团啊，这样子。所以现在这件事情有如小英期待的发生吗？ 嗯，有，因为最近我自己在弄歌嘛，然后他们也自己用了一首 哦， 你用了三首，然后我们用了一首， 我觉得就是很棒啊，因为对吧、啊？我觉得他们有做，我就很开心。 那我们只做一句的话，你也会很开心。 一句的话有一点 太硬了，对 哇，你真的一个打十个，以一当百的。 说到了就是一个乐团要怎么样创作，那青城店从一开始组成团以后先开始玩别人的歌 cover band， 然后到后来要创作，所以想知道一下青城店的那个如何创作，你们那个idea 是会有谁率先发难吗？然后一首歌会是怎么样跑出来的呢？ 其实都不一定耶，每个人都会先有一个黑型，让那个东西大家再去延伸它的触角，这样，对啊，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在书里面看到，就是孟叔很喜欢跟大开吵架吗？还是孟叔很喜欢跟小英吵架？ 都有 啊， 跟小英啊， 都爱。 好， 以前跟小英， 所以是你们两个人的音乐的 taste 很不一样吗？ 不是， 那吵什么？ 就是想吐他， 对，就是想吐他。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就是老大哥，然后就是一种想觉得，想要吐一下。 而且他的脸就是很平静站在那边，你就想看看他会怎么样。 对，而且他真的会很冷静哦，然后就是冷静到就是你会觉得说，就是在继续在弄的话，就他就是会怎么样爆，然后他就会爆得很夸张。 就像男女朋友吵架，就是当就是明明就吵架，然后但是男生觉得不想理你，然后可是女生就会觉得说。怎么只有我一个人生气，但你根本不知道我在生气，然后我就觉得很不爽， 就很想要，对，就很想。 中间那一段时间我有怀疑过他们两个 是不是 在 一起，是不是在交往， 然后我们明明就已经说好团员内禁止搞暧昧，但就觉得这为什么可以吵成这样。但现在大概有时候跟孟叔的那感觉，我也觉得就是前男友跟前女友的一种概念， 所以就是孟叔现在换男朋友。 哇，孟叔坏叔 no 什么东西，现在看起来真的会最想吐他。 你说小英哦， 没有 说 大 开哦，大开。 你们每一个人的那个书的那个主题，就是你们的稿子不一样。大开的稿子主题是什么？因为你一路看起来看到大开，你会突然觉得说， 我的瞎傻那种感觉吗？ 因为创啥，就是 分享技术， 就是说。怎么了？就是很不开心，是不是？ 都很生气的感觉。 对，还好吗？ 那个念起来是要带有一个微微的悲伤的韵味。 如果你 我们今天请作者自己为我们朗读， 因为我真的抓不到要怎么朗读，或是 小燕姐有念过，她是那种 小燕，我学一下小燕姐念。 既然她说，我决定投下你了，这顶黑色的思考帽子。我跟人家那么久了，怎么都不采访不过 你。小燕姐那个时候是这样， 但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啊。 作者本人应该是怎么念？ 应该是我决定脱下你了，这顶黑色的思考帽子，为的是笑什么？为的是怎么那么久了，不曾反驳过你？我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在追求解答的当下，我又败给你了。就是，这是一个。 真要一个 emotion 啊，这不是爆裂的那种。 还有尽量在压抑他内心的那一只九尾兽，他已经好很多了。 什么叫九尾兽？ 我这好像 九尾兽听起来好 色 情啊，对啊，什么妖兽 啊？真的吗？你们怎么没有看漩涡鸣人？他怎么会是色？ 九尾妖狐？对，那个不是色，八角章鱼那个才怪怪的，对不对？ 你居然逼清晨店讲出八角章鱼？ 什么啦？ 八爪章鱼都出来。那人的本质到底是什 么 呢？ 要回答吗？不太可能这样就回答。 那你的题目到底是什么？ 哦，我的题目啊，那个时候被分派到的是， 你也不能 有，我知道，他不是一直说就是在这个进入团之后的心路历程的一个 啊、哦，心路历程， 对， 自我挣扎那种感觉吗？ 对，自我的心态的转变的那样子。 其实讲真的，大家都变很多哎、欸。从小英，他以前是一个，他其实以前很可怕，就很冷 可怕吗？ 很冷酷。他有曾经就让 他眼神很狠哎、欸。 啊、哦，对，我现在透过那个这个空隙看他，然后因为我卡到刚好就只看到他的眼睛而已，我就只看到他眼睛， 他眼神温度是零。 嗯，但是现在好很多了。 Cold killer， 我到现在还会怕。所以 现在好很多了， 对对对。然后以前随灵是比较负面，但现在也就是 长大， 对啊，为什么变那么？ 现在一直运动，然后乱正面阳光的。他以前 要乱什么？ 因为以前真的很负面，以前都这阴阴忧忧、郁郁的那种感觉。然后大概是以前很 乖， 很乖，就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 大概是有瘦身是不是？ 然后就后来变瘦了，然后脾气不就是做音乐的时候有人很容易爆裂，然后现在又把它压住了这样。 对，因为在后面是看到大开很容易生气，然后很容易就是冲动，然后大家都 跟今天感觉不太一样、啊。 对，大家都要叫大开说你不要那么冲动，不要那么冲动。可是他看起来你一点不冲动，你很无害啊。 没有，他可恶的时候很可恶， 真的很可恶， 非常。 你要不要跟他组一个团？ 真的假的？ 而且他的可恶是一瞬间就突然间跑出来的那一种。 对，我好像很会激怒人。 而且他只敢欺负女生。 对，没错。他就是往死里打那个类型，你在意什么点他就越戳那个。 天哪。 没有没有，他不会戳啦，戳的话是孟叔在戳。 没有吗？ 可立可放出来啊。然后说那个不是重点。没关系，你把可立可放出来。我说孟叔那真的不是重点。放出来，如果他不能打的话没关系放出来。我说孟叔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他就是往死里戳了，应该是孟叔。 Thanks, yo, thanks. 那是抽啊，可是爆裂是你啊。 啊，对对。 但为什么会突然爆裂啊？ 那个就是一个 啊，内心的声音， 又是一个感觉。 嗯，那个当下的份上有到就爆。 那你现在知道什么点会到吗？ 什么点会到？ 对啊，什么事情会让你要爆的？ 就也许像詹维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他看到我就说，这个孩子可能有一点点被。就是有点 卡 到还是什么？ 你不要在节目上开玩笑，你一直放在心里面嘛。虽然你说有一点像啊，不是，虽然你对你放松， 没有，你越想这件事情，那个东西就真的会在。 对啊，不要想。 你说张伟忠老师只是经过你就说你身上卡 了一点，没有，是我们在上节目，他也只就开心在唱歌。他说他可以多听张伟忠老师的那个专辑啊，有助于他可以消灾，或是、对他。我相信他只是在说、 他只是说笑吧， 笑 对 啊， 那我也不要再听了，我听了好多遍，谁是丑八怪，谁是丑八 怪，对啊，你干嘛、 他可能认为听谁是丑八怪有帮他那个消灾之类的， 太夸张了， 天哪。 好，在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呢，玛丽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对不对？ 哦，就是那个 下一个段落好了， 好 下一个段落的那个 好，就下个段落了。 好，就下一个段落。我找不到词了，下一个段落。 进到天曲， 约定好，一起拥抱我们未来每个日子。 我们大勾勾，拇指和拇指该手印，大勾勾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你的承诺，我相信。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 我们大勾勾说好谁也不会。 我是田雅霍，为大家介绍我的首播主打歌《打勾勾》。这首歌开头使用 a cappella 的方式带入，希望强化大家对《打勾勾》的印象。而第一次唱 a cappella，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约好了在今年的初冬，手牵手编织我们。 们的梦，不想别人分享你的笑容，请借我你的手。Show my everything， 我们打勾勾说好谁也不会离去，打勾勾我知道你懂我的心。 这首歌不只代表情人之间，更可以说是家人朋友毛小孩之间互许终身的约定。我是田雅霍，打勾勾，这也是我们彼此之间一辈子的约定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春晖网络的春仙，好消息报你知，金鸿生汽车百货内湖店12月1号盛大试卖 iPhone 7抽抽抽，百万福袋 A 到爆哦！金鸿生内湖店在内湖区新湖一路118号迪卡农行，02-2792-5444 2792-5444。 不爱了吗？走过20年的路。 何晟铭不只是宫锁珠帘的四爷，倾城绝恋的静轩，影视歌全能艺人何晟铭出道20周年最新 EP 20年后海蝶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念慈米曲友。 好哦，回来青春点点。那刚刚说到了玛丽要有一个， 因为我就看到你们那个手稿里面，我忘了是谁，就是他从就是从小就你知道，就是土法炼钢，练什么就是用尽全力的在练。但是我印象深刻只有说他就是不停的在画美少女战士，就是画得非常非常认真。我就心里想说，这么小画那么认真，然后你以后就是感觉你那一路就是你遇到个新的东西，比如说那时候是练胡琴嘛，然后就把它练到最好，反正就是什么，我就是把它练到100给它吹下去就对了。我只是好奇说你现在还画出美少女战士吗？所以我就准备了纸跟笔给你，想说你可以画一幅美少女战士然后送给我们的听众， 好， 再加上你们的签名，这个我们要拿去卖的， 要卖要竞标， 这个也要竞标。 好好， 好，在书里面，孟叔说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很执着，想要把它做好。 嗯，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孟叔画美少女战士。 但这是很久以前画的，我现在不晓得。 你没有看过他画美少女战士或画图吗？ 没有看过他画美少女战士。 好，我来挑战一下、哦。 你不觉得他的口气里好像有一种回到当年的小雀跃吗？我来试试看这样子。 对啊，而且 所以你的美少女战士只画月光仙子吗？还是你也会画火星，也会， 对， 所以整个战队可以画出来。 我还画冥王星跟天王星，哎， 我觉得会画到这么偏的，就是真的是狂热。 那燕尾服蒙面侠呢？ 不会， 谁要画男生 呢？对啊， 对啊， 画女生， 对啊， 都不懂我们那个， 我不懂，不好意思。 哇，我真的是忘了怎么画嘞。 在画的同时，要不要宣传除了书之外，还有什么最近的演出？ 最近有什么演出？青城店 好乱画。 我们这礼拜六12月10号就是 高雄 的 Live Warehouse。 哦，10号已经过了， 哇 哇 哦， 12号播出。 他在说什么？你听他在说什么？ 不然 pass 打大声一点。 什么什么签书会？ 高雄高雄高雄凯旅啊，台旅还是你来讲？ 签书那一天也过了、 啊。对，那就直接台北签书会，台中签书会17，12月17， 12月17台中，然后在台中的 Legacy， 然后当天也有签书会，然后12月18号是台北的签书会，然后重点是12月25号是台北 Legacy 的表演。 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 嗯。 那一天大家会穿圣诞装吗？ 去年穿过圣诞主题， 对， 今年在想是鲷鱼烧， 鲷 什么饭的吗？ 饭团。 好，所以12月25号的时候在 Legacy 可以听到青城店、嗯、晚上吗？ 晚上 的时候可以听到青城店。青城店现在你没有算过自己的那个歌曲已经有几首了吗？做好的、做出来的、 遗失的有很多首。 20多首。 那现在在现场表演的时候还会唱其他人的歌吗？ 不会，可是有时候像有时候我们上一些 广播或直播我会拿一把吉他，嗯，然后就像我们刚刚那个直播的时候，我们唱的舞女， 然后哦，对对对 ，Happy Birthday， 反正我弹到什么他们就唱什么，还有唱旅行的意义，然后就随便，因为我以前做场的，所以我就随便 都会。 就想到什么，就你今天聊到什么就我就下， 超厉害， 好棒哦， 超及时，而且 像前我们前几天上光宇哥的节目，嗯，然后也是光宇哥请我们每个人念的每一段，就是自己写的一段话， 哦，所以黑帽子那边就念过很多次了嘛， 没有，我那个时候念最后一段都要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哦， 马上澄清， 然后我会看每个人念的口气帮他们配音乐，哦，我记得刘宇豪是帮他配天空之城，嗯，然后大开的时候会配牛仔很忙，对， 我知道这就是 青城店的阿咪老师嘛， 哦，差不多 比成阿咪老师，我刚刚在想要比喻的是你就是五月天，就是阿信后面， 那个，你是那个专业的那个音乐 控制他的什么，为什么阿信讲话每次都会让人想哭，那是因为后面那个 keyboard 手 很会弄， 对，很会弄，好，所以哎，我们现在那个美少女战士进行到， 会不会给那个太大压 力啊，哎，所以你们比了赞 赞 赞， 真 的吗，天哪， 真的很像，啊， 好可怕啊，你竟然会画，我的妈呀， 所以我上次画月光仙 美少女战士是长什么， 啊，我知道就月光仙子，可是我这样远远看过去怎么觉得像螳螂， 其实有点不太像，就是他的相貌其实不知道是谁，嗯，可是整体上 形 是 对 的， 对，形氛围是对的， 很像了啦，你们这些人还螳螂呢， 我看戏漫画 十年后再画， 很强，啊， 很像了， 好厉害， 就凭着记忆， 你要哎，欸，你要签名，你要签名， 哦，好好好 ，Sailor Moon， 而且你后面写的那一行字是什么？ 我要 距离上次画月光仙子是十年，都 要 解释，解释，对， 解释， 帮自己解释。 OK， 哎， 欸， 你这样就显现你老了十岁。 哎，你就说第一次画的时候才小六， 第一次画是十个月大， 神童。 哎，欸，这播出的时候是几号了， 啊？ 今天是13号， 哦， 现在是13号。 对耶，那我们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签书会跟演唱会的地方是不同地点啦，嗯，就希望大家还是注意一下。 你说，在台北的时候吗？ 在高 12月18， 欸，在台中跟台北都不同地方。 Uh-huh. 对对对对。 但签书会就是纯签书会，不会唱歌，就是25号那一天一次听个够这样。 对， 嗯，还是可以请小英老师，就是也在吉他，然后一边签一边唱，好惨哦， 喔。而且小英超好签，他一下就签完了，每次要逼别人。 对，我发现，嗯，我以前真的做过选举场后面的 keyboard 老师。嗯，对，就是讲到很壮烈的时候，旋律给他压下来， 哇，哼哼， 没有问题。 为什么小音签会比较快？ 因为他小音很快， 他写小音哦。 刘宇豪签三个字最久，水里那个水也蛮难写，嗯，我下大开也很快。 嗯，可是我都想要写的有点正楷， 所以会不会？那你们签书的时候，你们应该要有一个座位要顺序要排好，譬如 我一定是最后一个， 你一定是最后一个， 因为我最快啊，就会吹快一点，快一点。 那你应该是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个 马上 签很多，然后就是挤到后面那个， 先把最慢的签完，然后下面就很快。 哇，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耶！ 还要让后面动线快，才不就堵在那个口，上去又上不去。 对，后面要擅长，所以要 哦。但我觉得有时候都太赶了。 那对那个读者或者拿着书，然后可以说那我要跟你握手可以吗？ 我们通常会右手牵左手握， 嗯，右手牵左手握， 对对对对， 怎么有种敷衍感啊？ 好，没有感情啊， 不是敷衍， 啊， 是有时候太赶了，所以我说觉得可不可以慢一点， 还是改成 high five 就好，就是手就一直举在这边， 不然有时候握着就一直握着了，怎么会敷衍？ 你说十指紧扣这样深深的捏着， 有些人会想要十指紧扣， 真假的？ 你就这样握着牵。 你们俩干嘛啦？ 超有诚意的，超有诚意的。 当初你们在写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的手稿会直接被刊出来吗？还是你们会以为把它打成字？ 不会知道， 知道会刊出来， 所以不会有这种害羞的感觉吗？ 有 我觉得笔记很赤裸， 对 对 对 对， 所以都没有抗拒过。我觉得你们也没有特别想要把它写整齐或干嘛，就真的是有一天有空就拿一张 A4 空白纸就开始写了。 不好意思，我已经努力了。 哦，所以你是有腾过，可能一腾再腾这样吗？ 也没有啊，就这么一腾而已。因为腾这一次也蛮多时间的。 哇塞，一腾然后再润两次，好，哦，天哪！我在想 你是要讲一腾润二？ 对，我在想什么？我的天哪！ 我懂他哎，他会想这种。 你们两个好烦呢， 啊。 哎， 欸， 组团你们两个 好像要组团了。 可以可以。他在每一个来到千人点乐团，他都会企图加入那个乐团，他都会找到他在那个乐团的定位。他现在还在摸索。 乐团已经有 keyboard 手啦， 所以他现在他发现他进不去，他就要从里面拉一个人出来。 好啦，就是刚刚说到那个签书会跟演唱会不一样的地方，那如果搞不清楚的，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找你们的资料，就是你们之后会在哪里表演，然后所有你们粉丝团，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权限吗？每一个人都会上去吗？ 有，每个人有。 那每个人上去，就是每个人发文的时候，后面会挂号写说以豪，或是挂号写随林， 不会， 不会。 嗯， 所以大家要自己 大家猜一猜， 大家要猜是谁这样。有没有人发过一些，就是哎，欸，你干嘛发这个？你干嘛？ 有，我们经纪人发的图，我就哎， 欸， 我会觉得哦。为什么 ？Oh my god！ 每一次被骂都是经纪人， 没有，因为他有时候会想要用一些小图，那种可爱的 小 图、小 可爱 美 编、小美 爱心，我就觉得哇，这不是这个这样的， 这不是金城店。 对，他元宵节的时候就在图上面有一个 汤圆、碗汤圆， 或是有那个边框、一种可爱边框 亮亮的。 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自己是不太 不能这样搞的， 金城店不能，这不是金城店风格， 对啦。或是有时候放一张照片，我正好正在半蹲，然后孟叔不知道在干嘛，反正三个人感觉都是一个奇趣的状态， 嗯嗯嗯， 那就发出去了。 然后还会下很妙的标语， 啊，你我没有说这样， 哎，欸，好，好，没事，我什么没事， 标语下得很好， 哎，对，下很好，非常好。 好，所以有任何的想要知道青城店未来的动向，然后要去哪里看他们、签他们、找他们，都可以就 follow 青城店粉丝团。那青城店轻松的轻，早晨的晨，电子音乐的电，这样子就可以找到青城店了。今天非常感谢青城店来到青春点点点，哦耶！ 感谢， 谢谢，哦耶！ 劲歌金曲，过去一年全球发威，未来十年新闻人物。音乐魔人威肯，两亿人次数位点击，打破首周串流记录。傻瓜朋克跨刀助阵，横扫67国排行冠军。全新单曲《Starboy》，新闻人物。 20 racks a table cut from ebony. Switch out my side, like to get any lane. Switch out my core if I kill anything. 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数位专辑最高销售。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威肯，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画上休止符之前，最后一首华丽经典，完美男高音传奇最终场，卡列拉斯告别演唱会，2017年1月7日，台中体育大学田径场。购票请下年代售票系统。 好久不见的你，过得好不好？ 好久不见的你，过得好。 施意男全新专辑《醒觉》，12月8号全面发行，十大音乐。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 看着一碗装满遗憾的眼泪拌饭，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又到了要说晚安与再见的时刻啦！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晚安。